第27集，部落的弃子。图拉扬揉了揉紧张疲惫的眼睛，他努力眨着眼，抑制住泪水。他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精疲力竭才流出的眼泪。那个雨夜他们一起度过，温暖着彼此。第二天早上，奥雷利亚就离开了。当图拉扬从帐篷里走出来时，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们已经完成了侦察任务，返回来了。图拉扬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得知在那个晦暗的早晨，部落给奎尔萨拉斯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他睁大了眼睛，充满了同情和痛苦。而对奥雷利亚个人来说，他失去了不少于18个亲疏不同的亲戚，表亲、姨母、叔伯、生侄，死者中还有他的亲弟弟。图拉扬向奥雷利亚冲了过去，但当他的手靠近奥雷利亚的肩膀时，他扭转身体离开了。图拉扬试着和他说话，但他不理会任何安慰，就好像他们从未相爱过，好像他们从来都不是朋友。那一刻，图拉扬觉得身体里的某样东西破碎了，但他不得不将此放到一旁，让伤痕到此为止。因为他是将军，他是领导者，他不能放任自己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之中。但是图拉扬那天在暴风城里看到奥雷利亚时，他又一次伤心到了极点。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早点知道这一切，知道奥雷利亚经历的痛苦。好吧，他像个傻瓜一样的希望着。那既然是傻瓜，就一辈子当个傻瓜吧。无论如何，图拉扬知道他会永远爱着奥雷利亚风行者，并将牢牢记住那个他们共同度过的他短暂生命中最闪亮也是最美好的夜晚。 他们来了，地狱咆哮。 是的， 雷克萨的声音深沉而平静。格罗马什望向他指着的地方，点了点头，然后他抓紧了血后，眼睛因为期待杀戮的来临而开始发亮。当部落的其余部分离开艾泽拉斯时，可不是象征性的留了点人，联盟今天将面对非常可怕的对手，格罗马什地狱咆哮以及他的战歌氏族。看到在诅咒之地上洪水般席卷而来的人类的数量时，格罗马什的红眼睛眯了起来。联盟确实来了不少人，但他们的头领在哪儿呢？那个抛弃部下从战场上逃走去报信的人，格罗马什特别想杀死他。在雷克萨的旁边，巨大的黑狼哈拉萨呜呜地嚎叫着。雷克萨对他的黑狼同伴笑了笑， 来吧，渺小的联盟，血猴已经饥渴难耐了。 图拉扬的队伍清理了盆地周围的山丘，他放慢了坐骑，看到了传送门。他发现如果兽人确实是在撤退，那留下来断后的数量也不少，要到达传送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须与这些绿皮肤的生物以及与他们并肩作战的那些形体高大、肤色苍白的怪物战斗，杀出一条血路。有两名战士引起了图拉扬的特别注意，他甚至不确定其中一个是不是兽人，看起来像，但他的皮肤是棕黄色的而不是绿色。他鹤立鸡群一般地站在其他人中间，体型似乎也有所不同。在他身旁站着一头和他主人同样致命也同样专注的黑狼，他是一个强大的战士，是的，但却不是领导者。领导者很明显是另外一个战士，他比大多数兽人都要高大，黑色的鬃毛梳成一个顶髻，黑色的下巴，闪闪发光的红眼睛，带着用奇怪符号装饰的厚重护腕，肆无忌惮地盯着冲过来的联盟战士。 尽管对方在数量上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图拉扬看到那个兽人首领举起一把巨大的斧头向他致意。 这次我们准备好了，你们这些混蛋！ 洛萨之子，进攻！ 图拉扬大喊道，他的部队也发出了呐喊声，从四面八方奔涌而上，战斗开始了。计划很简单，在冲向传送门的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多地杀死兽人。图拉扬激烈地战斗着，左右挥舞着他的锤子，将咆哮着冲上来挡住他去路的敌人一一击退。奥雷利亚紧靠着他在战斗，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屠杀。突然，一种不祥的直觉刺痛了图拉扬，他抬起头来，看见奥雷利亚正把长剑插进一个倒霉的兽人身上，但另一个兽人出现在他身后，举起了一个粗重的大棒，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威胁。当他从绿色的尸体上拔出剑的时候，脸上那欢乐的神情非常刺眼，他太专注了，太专心于报仇了。 奥雷利亚，后面当心！ 图拉扬用脚后跟踢着战马向他飞奔而来，就像放慢动作一样，奥雷利亚抬起头，睁大了眼睛，他举起手臂挥舞着血淋淋的剑去格挡来自背后的攻击，但他的动作太慢了，实在太慢了，而图拉扬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图拉扬情急之下向前伸出双手，嘴里念出了祈祷文，一道白光向前射了出去，击中了那兽人的胸部。兽人向后弓下身子，当他瘫倒在地上的时候，大棒无助地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那一瞬，图拉扬和奥雷利亚的目光相触，然后奥雷利亚就朝向下一个兽人攻去，图拉扬也回到了战斗之中，他的目光落在了他之前看到的那兽人首领身上。那个兽人看起来就像是在联盟部队中狂舞，他手中那柄沉重的斧头在切过空气和肉体时发出阵阵尖啸，声音甚至压过了众多受害者发出的尖叫声和呻吟声。他时不时停下来大声喊叫着，用手指指点点。尽管他很强大，但他和他的战士们毕竟寡不敌众，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明白眼前的局势，联盟军队的浪潮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冲向传送门。那个兽人似乎做出了决定，他转过身来对传送门旁一个穿戴着斗篷的人喊了些什么，那人点了点头，接着这位首领又吼叫着发出一些指令，整个山谷的兽人立刻遵从了命令，开始从联盟军队的身边撤退，缓慢而坚定地向传送门靠近。那个披着斗篷的人引起了图拉扬的注意，他俯下身从传送门最右边的柱子旁拿出了一样东西，图拉扬看不出那是什么，但能看到它是金属做的，在日光下闪闪发光。那人摆弄他的方式让图拉扬感到有些紧张，不知为何他忽然想起了与侏儒梅卡托克的对话。 这个系统有多安全？ 我敢打赌他到最后一定会和其他最安全的侏儒产品一样安全。 该死！ 想到这里，图拉扬有种非常不好的感觉，他看到兽人们突然决定穿回传送门，而在此前他们还在战斗。卡德加更加确定他们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神器，他们很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图拉扬大声咒骂了一句，他希望自己错了。他在人类与兽人混战的人海中四处寻找卡德加，发现卡德加和另外一群法师在一起，他策马奔向他们，气喘吁吁地把他看到的东西告诉了卡德加。卡德加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 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回家，但首先我会摧毁掉身后的传送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来干涉了。 我的想法也是，我认为那是个工程产品，就像侏儒们生产的东西一样， 或者是地精。我们摧毁了上一个传送门，他们当然可以摧毁这个，然而没有麦迪温之书和古尔丹之炉，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重新打开它。 那我们要立刻阻止他们。 图拉扬说完拨转马头冲向了传送门，卡德加紧随其后。图拉扬不停地攻击着前面的兽人，发了疯一般在他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卡德加冲到传送门前时，那个披着斗篷的人正在门旁调整着什么。卡德加从马鞍上俯下身来，对着那人狠狠地砍了下去。这家伙直到最后一秒才转过身来，但他速度不够快，根本来不及躲过冲着他脖颈而来的攻击。这一击并不足以致他死命，但这个披着斗篷的人双手捂住脖子，痛苦地呻吟着，手上的设备掉在了地上。卡德加从马上跳下来，跑过去抓住了那台奇怪的机器。它和一个小盾牌差不多大，绝对是机械装置。它正在发出一种奇怪的滴答声。卡德加快速地研究着它，但是这个装置太陌生了，卡德加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它越来越快的滴答声告诉卡德加，无论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很快就要启动了。卡德加咕哝了一声，用魔法增强了自己的力量，然后举起那东西，使尽全力将它抛了出去。那东西在山谷上空划过一条弧线，几乎越过了山谷边的悬崖。接着，一声巨大的爆炸震动了整个山谷。格罗玛什咒骂着，抱着脑袋闪躲着大块的碎石，他的后背和肩膀感到阵阵刺痛，身上到处都是飞溅过来的岩石碎片。他抬起头，怒火中烧，气势汹汹地向着那个披着斗篷的人大步走去。这个披着斗篷的术士克拉库尔看起来非常震惊，当格罗玛什的拳头落下来时，他蜷缩成一团。 叛徒，你要杀了我们！ 不，没有，我发誓，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护盾，一个保护我们的护盾，我什么都不知道。 格罗玛什用一只手将那个谄媚的术士抓了起来，摇晃着他。格罗玛什的双眼变得通红，恨不得捏碎这个兽人的气管，将他的脑袋扯下来，把他扔得远远的，就像刚刚那个上了年纪的人类抛掉那个装置一样。那个格罗玛什曾被告知能够保护他们，但实际上几乎将他们杀死的装置。他粗暴地摇晃着术士，极力克制着自己嗜血的冲动。 谁告诉你的？他在哪里？我要把他的心脏挖出来！ 我不知道，是马尔科尔给我的，他告诉我这是一个护盾。 格罗玛什咒骂着，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可怜虫扔了出去，然后转身加入到战斗中。格罗玛什被告知，该装置是一个护盾，可以在最后一刻使用，帮助战歌氏族安全撤退。他被骗了，某个拥有权力的人，比如血魔或者是奈奥祖，打算让留下来的战士们没法逃命。格罗玛什发誓要查个水落石出，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但首先自己要在这场战斗中活下来，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爆炸使格罗玛什手下的人惊慌失措，联盟比兽人恢复得更快。格罗玛什愤怒而无助地看着兽人们像羊群一样的被赶向了西南方，他却什么也做不了。联盟的一队人马从一侧包抄过来，另一队则在另一侧堵住出口，迫使兽人不断后退，进入了一个狭窄的山谷口，远离了传送门，也离家越来越远了。也许吧，今天联盟会获得这场胜利，但他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格罗玛什把头向后一仰，张大了嘴，发出一声尖叫，惊呆了中路的两名联盟战士。 就这样吧，战斗吧，战歌氏族的战士们，像兽人一样战斗，让你的热血随着战斗的欲望欢畅起来吧，把他们撕成碎片，为了部落。